我係大肥，今日咧我就想一来咧就新录音室，咁啊而家试紧效果，咁啊揾我嚟操刀啦。咁因为之前录过两节咧，啲人话回音大，咁我哋调整紧所有嘅器材啦。咁咧就今个月嘅28号，咁啊开放日，咁咧就我会喺度嘅，就10点至6点。如果咧有听众咧，对，即系我哋星期二得到呢个台咧有兴趣咧，就可以过嚟揾我哋嘅，咁啊倾下。咁大致上咧，咁我哋负责人都喺呢度嘅。咁啊，阿 Tony 佢哋就未必喺度啦。咁啊，我一定喺度。咁如果有阵时有啲人啊想揾我吹下水啊，倾下偈，虽然我把声咧就非常差，同埋咧就已经咧就失咗声，咁但系因为都系饭碗攸关，咁啊咩啦，咁啊都要努力咁做啦。咁因为咧，我自己定咗我一个条件嘅，就系我咧每一个月咧一定要有60万 view 以上，要连续3个月。咁上个月 OK，4月份 OK。咁5月份我好努力咁向呢个 view 数进发，因为咧冇办法，即系要围皮啊嘛，搬咗过嚟个压力大啲。因为而家我哋呢个台咧，基本上咧而家坐喺度咧。要6万蚊一个月，我冇人工啊，净系要养呢个台要6万蚊。咁咧就60万，因为我对呢个台嘅指标嚟嘅。咁而家我哋其实同好多人夹紧节目，咁啊一路一路试做紧，咁啊唔希望咧好似其他台咁做一人台。点为之一人台咧？My Radio 一个黄毓民，低俗频道靠晒一个 Berry 妈，老萧就系老萧台。刘世良城寨就刘世良台，咁咧就女王就女王台，因为最高收视都系佢哋。咁我哋咧同阿 Tony 商量过咧，我哋想打散啲，就想其实我哋6月份有啲另外一啲新想法嘅做网台，希望能够做得更加好啦。咁就今个月咧，我咧就自己做多咗嘅，除咗个 view 数咧，我就想睇下边啲项目讲边一类型嘅嘢。比较受欢迎嘅，即系受欢迎，同埋多啲人睇嘅。咁啊，而家多咗个军事节目啦，咁呢个军事节目 OK 嘅。咁我哋希望咧，而家咧就想办法咧，就再搵多个人咧，就讲伊斯兰教或者伊斯兰国，唔系 ISIS，系伊斯兰喺中东嘅影响。咁啊，想做一轮呢啲咁嘅节目嘅。咁啊，有啲对呢啲军事控嘅人咧。会多啲谂啦，咁另外咧，我哋就想做一啲男同女千古以来矛盾嘅节目，咁咧就做咗个依家男女噶啦，咁听日会播，就5月24号，听日就会播啦，有6个靓女嚟做嘅，咁佢哋可能轮流啦，佢哋自己又邀请嘉宾啦，咁咧就佢哋全部都系比较有高职嘅人嚟嘅，咁我哋亦都情商紧啦，阿小茉莉啦。啊，咁咧同佢哋啲，因为佢哋后生好多啊，咁佢哋咧就可以邀请啲后生嘅女仔出嚟讲男女之间嘅关系，即系唔一定系讲性啊，咁啊可以讲翻啲正常啲关系啊，男追女，女追男啊，点样或者嗰条仔啊点样扑街啊，嗰条女啊点样收兵啊，咁想讲一啲两性关系，咁咧亦都希望有啲男仔咧自己上嚟讲佢嘅遭遇。咁我哋而家筹划紧呢一啲啦，咁心灵节目就有呢个无极限地带啦。咁咧我哋会再做得多啲嘅，就希望个台咧多元化啲，唔做一个政治台。其实我哋呢个节目或者呢个频道主要咧讲经济系多啲嘅，譬如有阵时我讲水货啦，讲大陆嘅嘢啦，讲国际一啲嘢，我都系用经济嘅角度讲嘅。咁即系始终都系钱生意。睇法，咁咧就星期二得到，虽然咧就讲好多政治嘅嘢，但系实际上都会讲楼市、股票啊，咁啦。咁呢一节咧，我会星期三播，咁咧就生意点子101啦。譬如好似嗰个台湾黑白讲啦，其实都关于经济嘅，因为你移民台湾，你先要了解台湾嘅状况，值唔值得投资？嗰边嘅香港人点样生活？点样生存？做咩行业比较好？其实都系经济啊，即系而家嘅口头禅又叫经济向啦咁我哋希望咧就咁大肥商圈咧就会越来越多咧邀请其他人上嚟做节目嘅。咁近期咧就系做 美容，咁啊会再做多一辑嘅，跟住我哋咧就再转咧就可能讲做纸媒杂志，跟住咧就可能就讲做服务性行业，咁咧就我哋咧就芒果編辑部咧呢、這个节目咧就由我哋外国咧好多国家嘅网友咧，佢哋穿成咗一个佢哋睇香港嘅睇法，除咗政治经济，佢哋当地嘅人嘅生活，佢哋靠咩搵食，你哋去到嗰度咧应该做边个行业比较好啲，咁咧就会定一条嘅。咁第一辑，因为话晒都叫做芒，即系芒果編辑部，芒咁咧就芒向部啊，咁啊芒果編辑部，咁当然不能不提黄毓民咁解嘅啫。咁咧就今个礼拜咧，因为个主持人咧就喺外国翻嚟嘅，咁佢就今个礼拜五走，咁啊翻到去佢所属嘅地方咧，咁佢哋咧就穿埋晒我哋成个啊芒向編辑部嘅人，有啲喺纽西兰啊，喺美国啊，澳洲啊，加拿大啊，英国啊，咁佢哋咧就香港啊，咁佢哋又穿埋晒就做一个节目嘅，咁希望咧就大家听到支持得多啲啦。咁样，咁咧就另外咧就话有个英文节目咧，其实我做得好差嘅，希望大家有兴趣，咁啊听下啦。咁咧就会喺星期四播嘅，嗰、那个咧就叫做家底疗伤。咁因为咧我哋有三辑存货，咁可以播啦。咁因为都要讲存货，因为有啲人录咗集咧佢走咗，因为冇第二集，无以为继。咁另外啪啪啪个主持咧 ，Albert 咧，因为佢咧出咗差去两个月，所以我哋停播咗，而唔系话我哋唔播。虽然呢个 view 数唔够，但我成日都想啦做一啲小众啲，同埋呢成。咁我相信呢可能少人听啲，但我哋可能会改革下，再讲一啲香港制作嘅嘢。因为我成日都讲香港守唔住。咁我哋想香港嘅价值守得住。咁啦呢一辑呢因为都系试咪嘅啫，不过大匪试咪。咁咧就最主要咧就咩六四临近，咁啊近发生咗好多事，咁我想我对讲六四嘅睇法啦。六四对我嚟讲一个疮疤嚟嘅，系我心里面一条血痕啊！我从来冇参加过一个六四晚会，系冇，但系从喺呢个喺我心里面从来冇忘记嗰件事。比我呢第一次拍拖呢初次锡个女朋友呢个印象仲深刻。比我结婚嗰日去签字更加震撼。喺八九年之前呢我唔睇新闻嘅。我係唔睇新闻，有次之前节目我讲过，可唔可以再讲一次呢？咁直到呢就嗰陣时生意失败，我夜晚呢就做象牙挑黑，就一日骑三份工，嗰阵时我即系三十岁未到，廿零岁啦。咁第一次生意失败，因为咧又买咗楼，咁啊利息不停咁加，唔系而家好似低息环境啊，利息十几厘，你个月都加息嘅。咁啊两公婆喺度挨，我日头咧就帮人哋送货，朝头早五点几六点钟咧我就送货，送完之后咧就执，尽快送完咧就两三点咧。就翻到公司咧，就执晒听日要送嘅货摆晒落去，然后咧就走去象牙公司咧挑一嗰啲咧，就攞啲象牙，我哋叫粗工，做啲粗啲嘅嘢，春工啊，最主要咧就挑象牙春工啲公仔，就卖俾日本嘅，咁啊啲粗工嚟嘅，咁啊拎翻屋企，然后咧我就落去下低咧，我屋企楼下嗰间71咧，我就做店员，做到七点钟至十一点做四个钟。做完四个钟呢我返上去再开嘢。每日係瞓三四个钟头，因为争人好多钱。咁两公婆喺度挨，就还得咗身债。咁喺度多谢我前妻先啦。啊，即係过渡咗我人生最即係最辛苦嘅时候。每一次都好好彩啫，有两位好好好嘅女性啦喺我身边啦。咁第二次呢就係嗰日呢我做緊象牙嗰段时间呢就每晚对住个电视机就睇住六四发生由头到尾睇住坦克入城我对我好震撼。咁但係呢因为咁样呢我有两隻歌我以前都讲过我唔听得嘅。一个呢就係血染的风采，因为我听我会喊。第二首歌呢就係亚郎的故事嘅片尾曲。 也许不易，不是亚郎的故事，是李健达所唱的也许不易。因为他音响一起的时候呢，就啱啱好呢，就是这个历历在目，就是那个周润发呢，现在讲起都眼红，就炒车死，即是一讲都不得。摆个心度呢，所以每一年到呢日子呢，我就唔会去睇戏呀，唔会成呀，咁啊喺屋企呀，睇下睇下报纸呀，睇下书，咁我过咗佢㗎啦。咁但係呢，今年可能呢，我会真真正正呢参加呢个六四晚会。可能亦都係我一世人唯一一次或者第一次参加六四晚会，我唔知道。随心啦，点解咁讲呢，我唔知个香港呢变成点。昨日做呢个星期二得到嘅时候呢，自决派即係唔包括人社啦，可能对佢哋比较重要啲，因为呢始终春秋二祭要筹款，朱海迪、罗冠聪同埋呢个刘小丽，咁呢就喺呢个支联会呢，通常所有嘅民主派啦都会签名啦，支持六四晚会啦。咁六四晚会支联会做咗好多唔好嘅嘢，不足，但係不代表我哋唔去悼念呢件事，去话俾全中国人听，我哋香港人并未遗忘。而呢件事点解会咁样呢，对我嚟讲好简单，我嘅逻辑系一贯。因为呢，我之前呢喺深圳有段姻缘，就识咗个女仔，咁就拍拖拍咗几年，后咪呢就买咗楼，就当嗰时呢就年轻唔识事，諗住都结婚喎，咁就用呢个女仔个名买楼。但一买咗楼之后呢，佢就同我分开咗。佢话适应我唔到，但层楼用佢嘅名，跟住呢我呢就搬开咗住。咁呢位女仔呢就認識咗另外一个男仔，就结咗婚，就嫁咗嚟香港呢，去咗长洲住。咁呢早几年呢我哋都仲有联络嘅。咁我有啲朋友问，喂呢、這个女仔咁样嘅，一买咗楼装修好住咗唔加一个月掟你走，其实嗰段时间呢佢已经認識咗第二个男朋友。咁两样嘢啦，可能我唔够好啦。第二就係呢，点解啲人问我，我仲同呢个女仔有来往。或者有阵时会通过电话咁，啊咁啊冇发脾气啊冇成，因为我觉得咧一世人做错好多事，呢件都系因为我自己对感情嘅问题嘅事情发生咗，我系俾我自己警惕我个人，点解仲要再去同佢咧？其实同佢冇交集噶啦，大家个感情亦都冇咗，点解仲会久不久啊有咩事啊或者撞到啊会倾几句咧咁？是因为我要想办法俾我自己知道，人有啲事系唔能够遗忘嘅。呢、这个女仔对我嘅伤害，我当时好深刻。我变成咗咧，我有阵时见到佢咧，我埋单找数嘅，一般都饮茶。咁但系对我一个警惕，即系做人唔可以永远都做笨嗰、那个。咁点解咧？就不停要警惕，因为自己犯错咗。或者做一啲感情事我处理得唔好嘅时候，再见到嘅时候不停去将我自己，人系选择忘记嘅。既然我肯面对佢嘅时候，呢件事就会永远喺我心目中系一件事，令到我唔好再犯错，或者我做得更加好。六四亦都一件咁嘅事，我唔明白啲后生仔点解可以咁。如果你自决派咁，淨係注重香港事務，大陸嘅嘢唔關你事，你不配擁有民主。因為民主係西方社會嘅產物嚟嘅，係資本主義同期發生，保障自己嘅權益，所以有大憲章。係咪呀？當時嘅大憲章就係英國嘅皇帝，係咪呀？啲地主傾唔掂數，跟住地主逼英國皇帝簽署大憲章，去保障佢哋嘅產權。資本主義同民主基本上係陰陽兩面嘅啫。而你哋喺呢段時間竟然 讲呢啲说话，虽然我估六四都唔多人，因为呢几年呢香港内耗得紧要，既然唔多人，所以我今年我去，我一定去。陈浩天，香港民族党嘅人，其实得两个人嘅啫，同埋佢个发言人周浩辉就叫做民族党，香港民族党，日日喺度吹。我讲一个古仔，近期惠州有个人叫叶晓正，佢互联网声援雨伞运动，跟住俾惠州市政府拉咗，重囚18个月，最近放翻出嚟，佢就讲，佢话点解我要声援香港市民呢个雨伞运动？因为同大陆嘅民主运动系不可分。如果当大陆嘅民运不停俾佢打压嘅时候，式微咗嘅时候咧，香港嘅民主运动亦都唔会可以扩张得到嘅，因为冇互相呼应。当佢大陆嘅民运所有嘅人都变成咗投降，唔再发声嘅时候，中国共产党就会全力有余力去打击香港嘅民主运动，令到香港民主运动受嘅压力更加大，所以唔能够唔出声。呢一个就係陈浩天同周浩辉佢哋同叶晓正嘅人格嘅问题。而呢啲人喺 My Radio 开咪，咁言论自由唔代表乜嘢。点解我哋会话黄台阳话呢个话呢个梁天琦，包括叶普成，包点解点解会讲？因为佢哋鼓吹嘅勇武係从来佢哋所有嘅负责人冇拉过一个，冇重判过一个，到而家都唔见到。而只要中国共产党配，即係我哋香港警方配合中国共产党一打压嘅时候，呢啲人全体解散，而跟佢哋嘅人有百几个人被判监。你拱咗人哋嘅細路仔去坐监，而自己呢个时候置身事外，人格嘅高低立判。而六四你哋想办法将佢淡化，而家包括自决派，所以点解 why 讲英文，点解我会做节目，我会讲会闹，我同黄毓民唔识嘅，我系佢曾经系佢支持者，但我真系唔识佢，我有买佢嘅书，我唔识。其实以上讲嘅人我冇一个识嘅，我只不过普通嘅小市民，我做星期二得到，我系想以一个比较贴地嘅人，系一个普通人去讲一啲事，你可以话我唔啱，但系我要用一个普通人嘅角度去讲一件事。我哋唔可以不停咁样讲，而家自决派同埋呢个叶普成就系做紧呢一啲嘢，而不停咁逼我哋，或者话俾我哋年青人听，包括香港大学嘅学生会长都话：，被遗忘紧噶啦，咁正义不能遗忘。点解我哋中意睇荷里活电影？正义必胜，正义系必胜嘅。好似最近嗰只《王者天下》神剑啊，神剑亚瑟王亦都系佢走咗落嚟啊，面对强权嘅时候，佢曾经选择逃避退缩，但系当知道个命运喺佢自己手度，佢依然揸起把宝剑，然后去反对当时嘅黑势力。点解荷里活嘅电影可以大卖全世界？因为佢嘅价值观就系呢一样嘢。如果你连呢一啲都唔明白嘅话，睇戏归睇戏，但系你哋不配有民主，唔配有民主，唔系我哋，系你呢一堆人。当社会要整合嘅时候，你抗拒整合；当人哋同呢个林郑摆出大和解嘅时候，虽然林郑系扑街必然，但系佢想让啲步俾我哋，我当然要欣然接受，然后再想办法同佢争取得多啲。呢一个先至系 政治人物应该做嘅，唔系全面否定佢。咁我咁样讲啦，呢一节仲有一分钟，六四我真系去，我亦都希望听我节目嘅人，如果虽然对香港嘅政治前途死心都好啦，希望你哋去嘅继续去，捐唔捐钱系自己啦，亦都希望有啲未去过嘅，为咗不分党派，能够踏出好似我咁咁多年冇去嘅，今年真真正正行出嚟，话俾香港政府同埋北大人同埋西环听，香港人对坚持正义唔系六四屠城，系坚持正义系啱嘅嘢，依然肯挺身而出。我哋系维护我哋嘅光，我哋嘅希望系为我哋而做出嘅，亦都唔系为中国嘅民主大仁大义，我唔敢讲。但系呢一个六四系建立我哋香港人身份最重要嘅一环，我哋不敢遗忘。所以六四我一定去，希望到时如果你哋见到我呢，见到我通常我都一个人㗎啦，因为我都鍾意一个人嘅，咁你哋同我打个招呼啦。呢一节讲到呢一度。